个唱着爱情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的人，但是他自己却很少有恋情曝光。还真的是很少听到说光良和谁恋爱哈。光良带来的如果你还爱我，下一次当你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去 K 歌也好，或者说再唱到光良的作品的时候，如果还是童话、第一次、少年啊这些老三样的歌，你就温柔地把这首歌的副歌唱给他们听。如果你还爱我，勇敢地晒出你的听歌品味给小伙伴瞧瞧看。周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外面天气有些糟哈，我们听些带着暖意的歌，驱赶一下心头的雾霾。有请范玮琪，一比一。 什么都还没说，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 范玮琪，一比一。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二， 也是进入冬天以来北京启动第一个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的一天。但是我发现走在外面的时候戴口罩的、做好健康防护的人，其实大概粗略的计算了一下，还是一半一半，也算是一比一，依然有很多人不戴口罩。所以我也是建议哈，收音机旁的听友，尤其是待会儿傍晚下班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安排的朋友，可能还需要在户外走一段路、搭一段车，所以那个时候还是要记得戴上防护口罩。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欢迎来到北京乐广播，和我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这首很有 rock and roll 精神的歌，来自于范逸臣的翻唱 Right Here Waiting。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请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到底是不是在复联三里面银河护卫队出场时候的音乐，可能要把电影重新再看一遍的时候来确定一下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很复古的节拍，这样很复古的节奏真的很受欢迎，不只是在电影的插曲当中，很多人现在的耳机里面听的也是这样的音乐。 Rubberband Man。 harmonious rhythm, grace and debonair from one man. Oh. 今天很多人在各自的朋友圈里面是在纪念一位老人的离世，他是漫威之父斯坦利。斯坦利是在美国时间周一10月12号去世的，享年95岁。他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的漫威英雄角色，蜘蛛侠、绿巨人、美国队长、黑豹等等等等。所以斯坦利也是被看作彻底改变漫画世界的人。DC 漫画公司在其官方的社交媒体上配文说，斯坦里改变了我们看待英雄的方式，现代漫画将会永远留下他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富有感染力的塑造故事与人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爱上这些故事的原因。几十年来，斯坦里为年轻人和老人提供了冒险、逃避、安慰、自信、灵感、力量、友谊和欢乐，他散发出的爱和善良并将在如此多的角色和生命当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最近正在上映的《毒液致命守护者》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斯坦里这位老爷子最后一次客串电影角色，所以如果你喜欢漫威的动画，喜欢漫威电影的话，不妨可以去电影院当中再找一下老爷子客串的角色，感受一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是晴朗，因为身边有群好姑娘，年少的人难免轻狂，于是痴暮年满身的伤，做一副愚蠢的可笑模样，只为亲爱的亲爱的兄弟们开怀一场。我们玩着玩着玩着玩着就长大了，我们笑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资讯。昨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北京市直机关青年红色书信诵读会在商务印书馆礼堂举办。赵一曼、冼星海、孔繁森等写给亲人的家书，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听众。北京市直机关工委于今年九月起开展红色书信诵读活动，诵读作品网络上线30天，累计点播近4万次，点赞10万余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经专家及网络评选，17名机关青年获金话筒奖，20名机关青年获银话筒奖。再来关注，日前中国非遗传承人群传统家具制作技艺培训班开班，来自内蒙古的20位传统家具及相关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将在北京免费学习一个月。参加培训的学员们掌握着巴尔虎传统蒙古包家具制作技艺、乐乐车制作技艺、蒙古族家具绘画等非遗技艺。他们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肩负着带动群众居家就业的重任。他们将在北京学习传统图案文化意蕴、非遗与现代设计实践、黄河流域古代家具、苏作家具技艺等课程。据了解，从2016年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以来，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600多人，涉及非遗项目包括刺绣、剪纸、青瓷、漆艺、皮影、金属工艺、传统戏曲等几十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给蒋大为老师唱配唱，他会不太开心。过了这么些年，到现在寒暑假的时候，你会发现八六版的《西游记》还是属于一不留神儿啊，就会从电视荧屏当中留住你的目光，停留住几秒钟、几分钟，甚至有可能停了一会儿之后，把这一集都看完了，属于这样的电视剧。而且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部电视剧，让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许镜清谱曲，严肃作词，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张包默演唱，而在西游记插曲在西游记这个剧中当做了插曲和主题歌来使用，从第十一集开始的时候才是由蒋大为老师来演唱的。下午的3:37，欢迎您继续守候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遇见幸福，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的直播 一段好时光。 下午好，我是戴毅， 过了寂寞的 他是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要离开我那最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 事，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喜欢陈慧娴的嗓音，上一次周慧敏去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的时候，我差点以为她是陈慧娴。这首你身边永是我，大家可能会觉得旋律很熟悉哈，它其实也是赵咏华1993年的一首老歌最真的期待的广东话的版本。微信平台上面的飞劲说，怎么刚把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歌词发给你，二姐就这么配合的唱了一首歌呢哈。确实今天周二下午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其他频率都在停机检修的缘故吧，就特别想唱歌， 在全民 K 歌发， 所以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把这首我唱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当做小小的福利带给你哈。 不许笑啊，听两分钟收场。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 星期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感谢各位收听刚才带一现场版本的哈，也不算现场版本，但确实是拿手机录下来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感谢各位。把这首 Kobe Khaled One Fine Wear 带给你，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明天见。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